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沒有斗策、只有群眾的地方。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 好，翻嚟第二節啦。第二節想讲咩呢？我想讲阿王，唔系王国兴。 做咩？ 差啲想讲王国，佢姓咩啊？姓王嘅系王国兴。 王国 兴议员就系咩呢？我要扮一扮佢上身先。希望向政府要无限期延长30,000元嗰个特惠金计划。要佢建议咩呢？重建、重发小贩流动牌照。呢个系王国兴2010年讲嘅嘢嚟嘅。点解咧？啱啱佢讲呢样嘢咧，就系因为。香港1970年開始咧就停發呢個流動小販牌，咁、之後咧就有一個叫做特惠金嘅，即係退翻牌照俾佢咧，政府就俾翻30,000元個小販， 三萬蚊 係啦，就買呢個牌叫做變相買牌啦。咁呢個2010年咧，阿王國興阿王生就話應該要呢、這個就延長呢個計劃嘅、哦，但係同埋 有咩意義咧？究竟 因為嗱最好笑就係咩咧？原來咧有個叫做港九持牌商販協會阿胡錦康咧，佢就話咩咧？呢、這個方案咧就冇乜吸引力，係嘛？佢話一個小販管理隊，你入呢段嘢正啊！佢話咧，小販管理隊一個主任都兩皮幾一個月，30,000元實在唔夠佢哋退休生活咯。記得，佢又話咩咧？佢話當局要求小販搬到街市經營係不切實際嘅。佢因為咧，大部分嘅小販咧就年過70歲，佢每日咧只係擺檔4至6個鐘。根本就冇體力全日去管理街市嗰個， 就算有街市都唔得啦，街市全部零錢賣，3萬多元一個月，你俾佢30,000元都唔夠佢俾一個月租。 即係所以咧，嗱呢啲咪講到即係重點咯，根本即係你將啲小販搬入街市一個恆常檔位，一來冇力擺，同埋又貴，你要圍皮嘅時候又要長時間擺檔，咁點擺咧？ 咁你就冇咗小販嗰種，即係 同埋講真，你會唔會去市政大廈嘅街市入邊去吉魚蛋咧？梗係唔會噶啦， 唔會啦，食一餐飯都起碼哇，嗰度其實好貴噶啦。現在在這些市政大廈的街市吃飯是貴的東 西來的，當 然啦，吃夠幾兩塊水，吃我家對面附近那些是吃意大利餐的來的。 其實吉串魚蛋就是、你很忙，東西有流動性、即時性，那就好，就是一個社區生活，你怎會無緣無故為了吉串魚蛋走去街市裡面吉呢？這個是生活習慣咯，就是 所以高官是完全沒有感受過的，他們住在山頂 上那是的，就是的。你高永文有沒有剁過魚蛋先？ 其實今天的財政報告我都很生氣，好像什麼要感激樓梯咁樣，我哋個環保美，我哋個美食車咧，係因為市民嘅需求甚殷，所以咧就加咗停泊位，所以有多幾部美食車。咁然後大家咧就會見到有地區特色嘅，即係幫助振興旅遊業嘅乜乜乜乜。哇！真係心諗遊客嚟到香港見到啲美食車，咁其實佢會 美國都有噶啦，咪香港食翻嗰啲嘢， 周圍都有嘅，其實係周圍都有嘅。但係香港嘅嘢整個有翻香港特別嘅 local flavor 啊嘛，我哋香港嘅呢個小販入邊而家。以前炒魷魚啦，你哋炒嘅 當時小麗就炒緊魷魚俾人拉啊，炒魷魚 蛋啦。 首先其實想問下咧，炒魷魚點炒嘅你？係咯，嗰陣時我想知喎，你做個小販啫嘛，叫做 唔知啊。其實就係佢已經有啲醬，跟住有啲魷魚，我兜兩下咁 咯。我識唔識？ 我其實係魷魚，出名唔識煮嘢。 你應該係預咗俾人拉，出咗冇諗過會賣到嘅。 但係我一定要做呢啲動作，佢先會拉我噶嘛。咁所以就即係問現場問搶分頭，我其實點搞？ 其實點整？ 咁原來都好簡單嘅，因為佢已經有啲醬料喺度炒。不過我想講翻一樣嘢，就係其實好多人。我想啲高官是不明白啊。咁如果嗰啲美食車又係賣魚蛋，車仔又係賣魚蛋，點解你哋要咁反感？佢哋成日都會覺得係啲刁民咧，即係為反而反。我想講咧，係真係好唔同。除咗啲嘢食會好唔同之外咧，其實佢哋係唔明白一樣嘢，咩叫社區感情。即係當我去到啲60萬一架嘅美食車入面，有個阿姐喺度吉魚蛋，其實佢只係一個 employee 嚟嘅啫，佢都係一個撲黑臉孔。我哋話其實即係好黑板咁去做啲嘢，又同佢冇關係嘅。即係其實係冇個社區關係，都冇特色嘅。我細個嘅時候點解成日中意幫襯小販？點解？因為你放學咧嚟嚟去去就係見到嗰個 uncle， 你一落堂就見到佢，永遠喺你個街口度，同埋啲嘢好開心噶嘛，細路仔好中意。同埋咧，我特別啲啦，我唔知係咪，我有個親戚就 就真係咁啱喺嗰個地方賣格仔餅嘅。咁佢咧就係啦，佢我經過親咧，佢就因為佢就好中意一個格仔餅俾我。咁啊，你今日上堂上成點？我媽都唔會咁問我啦。咁所以其實係有種親切感喺度嘅，因為嗰度係佢噶嘛，佢嗰份又會大啲細啲，其實係由佢調節噶嘛。你係覺得係好人本嘅，你係覺得啊有個地區感情，有個温馨嘅感覺。你去幫襯嘅美食車，其實你食究竟係幫襯啲乜嘢咧？ 要係某啲財團啊，或者係啊，會覺得有嗰種好，就算美國嗰啲美食車唔係咁樣嘅，你真係嗰邊啲人做噶嘛，好 warm 噶。我有個 friend 喺多倫多，而家係搞咗架美食車啦。佢哋係周圍想自己去整落個車好靚啊，全部有好自己特發嘅 art 啊。係 啦， 咁呢啲每樣嘢其實都有 culture 噶嘛，每一個 level， 包括個嘢食，包括個裝修，包括佢同你傾嘢嗰一刻，其實都有個文化喺入邊噶嘛。 係啊，因為其實色香味接收嘅係乜嘢，都係你個大腦去接收嘅啫，嗰啲信息。你覺得嗰樣嘢親切，佢咪分外好味咯？你覺得佢同你好疏離嘅，你唔想食噶。所以我有時即係 篤魚渣算啦。 係啊，你篤嗰陣時，其實有時同啲阿叔講兩句嘢，佢哋又會好好笑噶嘛，講啲。咁你係唔同嘅咯，嗰種感覺。 呢樣嘢真嘅。 而啲嘢食都，我肯定百分之百係唔同。係啦，上頭先我哋話，不如講下香港有啲咩小販嘅嘢食係得意嘅。 其實我就細個即係咧，阿媽就鬧嘅，成日周街食嘢。好彩我老豆咧就會即係睇戲之後咧就喺門口咧食嗰啲叫咩炸大腸嗰啲咧，炸之後咧中間一串串，其實我唔知咩嚟咁細個，就踩辣醬落去咧一咬出嚟，哇正喎！同埋就係咩臭豆腐，我就話， 我中意食臭豆腐喎、 啊。我就話嘅，嗱呢檔正啊，因為越臭越好食嘅。我到而家都記得嘅， 就行咗落去啦。 但係其實而家你見到即係話一落巴士就有種臭豆腐味噶嘛，因為啲人收工之後咧，即係未到食飯時間，可能六七點，因為以前就收工早啲嘅，冇而家咁癲嘅。而家翻嘅時，而家翻嘅食宵夜，以前真係可以翻屋企食飯噶嘛，收工之後就中間時間做咩咧？咪篤串魚蛋或者食個臭豆腐先咯。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噶嘛呢樣嘢。咁啊，小麗覺得你即係覺得咩小以前嘅小販好食咧？小販檔要食乜嘢？以前 誒、欸、有一種好得意嘅魚蛋咧，有一種叫咩縮水魚蛋啊？你哋有冇印象？ 我記得炸到拳頭咁大，沙煲咁大， 係啦，跟住一篤佢凍咗咧，就縮到實好細。其實唔好食嘅，但係細路仔覺得好得意， 我覺得好神奇啊！ 係啊， 炸嗰陣時乜拳頭咁大嘅咧會 係啊，同埋誒仲有咩咧？仲有誒抹仔糕咯，同埋嗰啲涼果咯。 以前邊度咧？我記得旺角。即係近波蘭街後面咧、有檔唔知炒整嗰啲蛋餅嘅，即係蛋啊、雞雞葱啊、酸菜啊，超好食啊！ 蛋餅都未食過好耐啊！呢樣嘢消失咗啦！呢樣嘢唔好話小販檔啊，你喺平時啲餐廳食唔到咁滯啦！蛋餅邊度有？ 呢啲都係而家好難揾到喎！呢啲咁嘅味道嚇， 係啊！ 同埋你嗰啲係叫葱餅嗰啲，咪有塊薄餅，有個頭，有個縮，即係卷埋嗰只咧。五元嗰都係兩蚊小學熟，即係放阿媽誒，見你啊乖乖地做功課，整個兩蚊嗰啲咁嘅餅嘅食下啊嘛，而家都唔見有啦呢啲餅。 好少啊，係啊。 同埋以前係冇曬，即係一放嗰時候，硬係有啲阿姐咧一搭架車仔噶嘛，即係乜鬼嘢都有嘅，因為放嗰時候咧，小賣部就收咗嘅，就喺門口嗰啲小販檔就買啲即係糖又有啊。入面有嗰啲咩四周咩蝦餅之類啊，就架車乜鬼都好犀利嘅車，好厲害嘅。咁啊，姐又同佢傾下偈，有冇做功課？其實即係 係咯，其實係貪呢啲嘅。 其實我未知咧，其實根本上架姐係同我哋咧，其實可能話想做啲生意咁賺我哋之類。其實我都開心嘅，都 high 嘅， 啲大家都開心啦。佢識做生意，啲街坊生意有街坊嘅方法去做。 其實對小朋友嚟講，就係喺學校就受老師氣，翻屋企就受阿媽氣，中間見到呢啲小販就好親切啦。 其實去到七仔，日本 俾人 當老細， 我哋老細嚟噶嘛。嗰時我哋即係可能話啲零用錢可能得啊五蚊兩蚊之類咧，呢啲咪佢會當佢老細嚟噶喎。佢話想食乜嘢小朋友之類，哇咁好禮貌嘅啫，咁冇口。 又係喎， 係咪又食糖咧？係啊，嗰時記得可樂糖係五毫子啫嘛，一粒嗰啲咧，而家冇可能啊嘛，啲糖五毫子粒。同埋嗰陣時係即係完咗之後，其實係小販其實賣嘢都係俾小朋友咧去接觸，即係呢個社群咧去學習同人相處啊。可能買僆仔俾十蚊之後啊，叫僆仔哇強仔係嘛？咁你咁醒目咁樣又俾五蚊你買糖食咧，其實買糖嘅過程其實你係同學緊同點同人相處啊嘛， 同人溝通啊，尤其是呢啲咁樣嘅叔叔嚇，嬸嬸。 除了大家話呢啲格仔餅之外，我覺得係最有特色都係雞仔餅啊嘛，個雞蛋仔 係咯，係的確係。 但係而家最可惜就係咩咧？咩北角唔怕幫佢賣廣告啦，我都唔好食嘅北角雞蛋仔咧。 灣仔開咗檔，度度開咗檔。 佢尖沙咀淨排到一排長 龍，啲人要攞籌㗎。 真係好神喎！比早的雞蛋仔啊，哇，好吃啊！我真係排得咁多啊！喂，點解有陣時好奇怪就係點解係呢啲攞住本啲閃閃亮旅遊書嘅人去排隊食呢啲應該喺街邊有嘅嘢嘅咧？係嘛？我覺得啲好反智咯，反而我哋香港人。誒呢啲有鬼好食咩？佢脆就係因為落得多嗰啲叫做生粉啊嘛， oh. 但就冇嗰個雞蛋香味。我以前食啲點解咁香就啲雞蛋靚啊嘛，可能雲美國蛋或者巴西蛋，可能而家用啲強國蛋嘅話咧，最 強 國蛋同埋加啲啱啱我講落啲生粉就會索索聲，但就冇咗個雞蛋個香味啊嘛。如果其實大家而家想揾個雞蛋仔食譜咧 ，Google 係有嘅。是不難做他有開個 form 咧，有教你點整嘅。 但係咪就係咯，自己屋企整冇種感覺 㗎。梗係啦，你點屋企整雞蛋仔嚟特登買個餅？ 吹乾啊，以前有啲風扇啊。 我咧最記得呢件雞蛋仔又令我聯想之前咪有個叔係擺雞蛋仔阿伯嘅，咪拉咗嗰次。係。即係嗰次，我都係兩三年前，即係回響到好大，因為聲稱話我個阿伯因為就唔想落中門之類，所以就自己擺檔賣雞蛋仔。 就係呢啲故事咯。 其實呢啲故事好多好多嘅，因為以前我哋睇嘢成日話咧，啊衰仔我老豆。就以前啦，喺街邊賣牛雜養大你咁樣，而家嫌嗰啲人唔好食啲類，呢啲係以前喺八九十年代啲戲仲好多噶嘛。即係而家我哋就再見唔到呢啲咁嘅戲啦。即係話有冇話啲阿媽話啊衰仔面乾水濕，我可以即係喺街話可能話炒魷魚咁樣湊大你。而家冇呢樣嘢噶嘛，而家咪話會執紙皮咯。咁啊， 紙皮洗廁 洗廁所 執垃圾都帶嚟咯，幫上場。 所以即係啱啱我哋話，除咗小販係香港入面，即係我哋集體回憶啊，可能見到街道文化之外，同埋其實都係一個中援網之外，係俾你可以有一個有尊嚴地去，因為藉去做一個小販而照顧到個家庭啊嘛。 哇！但係你其實一講呢啲咧，我都真係好嬲。 點解？即係 唔係？其實都是那個邏輯啫嘛，一方面就話你攞中援是懶的最好不要攞中援。但是到你不攞的時候，他俾條咩路你行呢？其實你無路可行嘅喎，即係就掉你去住到遠一遠啦，咁你就冇機會翻一啲即係係嗰啲工。咁然後好啦，你想喺社區度做啲自發啲嘅嘢，佢原來係犯法嘅，講到你好似老鼠咁樣，係啦。咁然後你焗住攞中援就係話你係懶人，即係當你係賊咁樣，即係其實俾條路你行下得唔得咧？ 我之前幾日睇同個的士司機傾偈，我好中意同的士司機吹水，因為我覺得好多佢哋係一個一個寶箱嚟。佢同我講，我以前有一個朋友，啲八十年代又俾政府逼得好緊要，佢俾人拉完一次咧，又一次。佢話本來咧就搞，本來就做小販嘅，做到俾人數咗幾次之後，又罰款又剩咧，就搞破產又做唔到啦。 就嬲嬲你， 跟住之後行黑。在街上 都是 又拉 的。有人數他心想唉算了我可以吃王家飯先了。 是啊 你不走啊直头。 你不行黑啊你只是睡街啊每一样都是睡不到。啲凳要特登呢整 一格。整一格。 其实真是令人很嬲我见到那些是真的觉得很凉薄。其实张凳是用来给那两件东西的还是给人的呢 给两件东西。因为人投诉嘛。有人投诉咪做嘢要。我哋有措施要阻擋 其實啲點解啲 人 投訴啊？就係因為你成個城市、你個政府咧，係將呢啲形象底位得好緊要，令到啲人覺得即係當然啦，都係有權勢或者係即係喺離地嗰啲人就覺得哇，嗰啲人仲唔係差嘅，仲唔係老鼠嚟嘅咁，係你製造噶嘛呢、這個文化。 你講嚟又諗起一個故事咧，即係好似一個外國人咧，就去到北京就見到咧街，哇，好光鮮喎、啊！你話又啲小販又乾淨又成，冇條街冇乞衣喎。但去到印度嘅時候，見到滿街乞衣或者滿街小販咧。咁其實真係咩咧？即係印度人就同佢問個印度人：咦，點解你哋滿街呢啲咁嘅小販乞衣嘅？佢話呢啲我哋即係城市真實面貌，我哋唔怕俾人睇噶。而北京入面就掃曬所有嘢，係嘛？即係呢叫門面上面嘢， 做曬一個梳化下， 以為就唔見啊嘛。 係啊，我成日都係咯，聽見喺街頭有啲人係咁樣即係質疑我噶嘛嚇、啊，通街都係乞衣，你覺得好好咩？通街都係小販，你覺得好好咩？你知唔知道外國就係咁樣樣噶？我心諗我真係覺得幾好， 外國 證明呢個社會多咗温情咯。 其實係幾好，當然我哋即係喺政策方面係需要去管治或者去令到佢係即係個唔好對個環境有太大污染啦，或者太污糟啦。咁我覺得呢啲係需要，亦都要保障翻食嗰個人咧，自己本身咧係唔會因為啲食物處理得唔好啊、污糟而病。咁我覺得呢一啲嘢係需要去處理 嘅， 但係就唔係完全話哦，呢班人 趕絕佢，唔好存在，排都唔發。 因為個 balancing factor， 我哋要平衡。 呢個我一定同意嘅，但我首先真係想大家諗清楚，我唔知係咪啦。喺我嘅人生入邊咧，我都成日食街邊嘢噶嘛，我食街邊嘢而肚屙咧嘅次數係零。 我食日本嘢而肚屙嘅次数，而我肠胃真系好，我肠胃好，人生只系试过三次肠胃炎嘅啫，都系食日本嘢而嚟。即系我想问大家有冇因为你喺店铺入边曾经试过食物中毒，跟住就扫晒店铺？我哋唔好有店铺入边嘅即系食肆啦咁、嗯嗯。但系唔系嘛？你就话哦，因为咧喺街边度食嘢咧有机会食物中毒，所以我哋扫晒啲街边佢。呢、这个咩逻辑嚟咧？我想问 呢个系唔 make sense 噶？你系要即系你系要去 assess 翻个 situation， 即系你话睇下外壳有啲 benchmark 嘅。咁你啲小販管理咧，其實唔需要係掃噶嘛，你應該管理噶嘛， 咪咯。 咁你可以有啲嘢 check 啊，或者有啲牌照可以做啊。我哋有冇啲外國例子可以參考一下？ 好啊，我就講啊，即係嗱，成日講我哋香港要競爭對手就係新加坡啊嘛。咁新加坡移民之前就係前英國殖民地啦，係咪？又係華人啦。嗱，其實嗱，我講嘅對比翻就係點樣咧？嗱，喺1950年嘅時代開始咧，即係街邊檔。新加坡都好盛行，香港一樣盛行啦。咁香港啱啱講過咧，就初頭100几年就起咗啲即係叫做攤檔俾啲小販擺啦。咁即係新加坡就係1960年咧就開始實施個登記政策嘅。嗱、 嗯， 香港啱啱講咗啦，70年就停發流動小販牌，係嘛？咁殺曬啲小販營業區嘅。咁人哋新加坡點做呢？就起一啲有冷氣嘅小販中心。咁就佢哋將啲小販就搬曬落個有冷嘅中心入面。咁起碼你有冷嘅時候，你即係衛生爭好遠啦。因為你有陣時啲衞生問題就係因為個地方太過濕熱啊嘛，太熱啊嘛。嗱，咁佢哋咧就80年咧就有個扣分制嘅。嗱，再一個時鐘就去到90年代點樣咧？香港啱啱講過啦，阿黃國興講啦，就係強制呢、這、一個收翻嘅小販牌唔發牌啦，即係推個實惠優惠金嗰個政策啦。而新加坡係點樣咧？佢容許即係呢個小販擺埋檔，但係就設呢個即係攤檔嘅分級制嘅。去到2000年咧，咁就香港就擴大呢個小販呢個交還計劃，而新加坡亦都係繼續抌錢落去咧，去改善啲措施嘅。嗱，咁佢抌幾錢咧？嗱，咁其實新加坡嗰邊咧，人哋嗰陣時睇下先啊，入場費嗱，新加坡就係攞4.2亿啊，去改善106个小販中心設施。 其實新加坡但係佢依個小販直頭變咗佢一個即係直頭一個 tourist。 喂，再唔止添喎，佢直頭咧 點嚟㗎嘛？最好食嘅。 佢直頭有個咩咧？淨係有個小販學徒計劃添喎，2013年。 哇，勁喎！ 香港都啊呢、這個天方夜譚喎！你教政府竟然你嚇開班教人做小販，有冇搞錯？ 但係其實我都聽落係好好 appreciate 啊，因為我就係小販大王個 case 嘛，佢啲腸粉真係零食好食嘅，因為佢有自己嘅方式去即係蒸嗰啲、蒸嗰啲嗰啲粉咯，就係咁，同埋個豉油係秘製嘅嘛。但係其實你當你將小販講到咁趕盡殺絕嘅時候，呢啲技藝係冇辦法成全落去。 亦都變咗會食嚟食去啲嘢都係差唔多嘅味道啦嚇，即係都係香港越嚟。 老實講，其實你話魚蛋啊、燒賣，其實都係喺啲工場咧，譬如喺元朗入面啊，啲工場專做 好多粉嘅而家啲粉啊、蛋啊、啲燒賣都唔 魚蛋冇魚，牛丸冇牛。 呢啲其實就係啲工場一大包咁樣買嚟咁樣自己做，佢教做佢就係做咩咧？叫佢教點開啲汁、開啲醬，點樣去煲翻啲魚蛋，而唔係話啱啱可能話小販大王佢自己嗰、那個腸粉大王自己做啲腸粉原材料，而唔係咯。如果啱啱就係講新加坡，你如果有啲小販嘅即係學堂之類上堂咧，佢入面唔係淨係教你做嗰樣嘢噶嘛，仲會教你點儲存，你點樣去令到嗰樣嘢唔會即係變壞噶嘛？呢、這個唔係即係你令到小販即係喺街擺得更加衞生咯。 你又俾人揾到食，你又可以吸引多啲人嚟呢度去旅遊，係咪先？跟住旅遊嗰陣時候有特別你嘅味道，你食唔到喎呢啲嘢。你除咗新加坡之外，你真係食唔到嗰種味道啊嘛。 其實咧，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我唔知係咪我心理特別啲，即係當你喺個好好大 tension 嘅工作環境啊，你的工作壓力真係好大啦。咁落咗街咧，如果見到翻有啲小販一啲流動啲嘢咧，你係覺得吸引力大啲嘅。即係如果我已經翻工坐咗一日，我仲要去啲好冠冕堂皇嘅地方，即係咁樣坐喺度，其實我覺得好辛苦。 係啊，最好就係有小販落到係有啲街頭音樂啊，你覺得你覺得好正。我以前喺外國長大，我最中意就係入黑6-7点嘅時候。即開始有啲街頭嘅音樂啦，你可以 feel 到哇！依、這個城市開始真係活起嚟嘅， 人收工啦， 有一種收工啦，啲人開始自發去做一啲自己做嘅嘢啦，呢啲 culture 嘅，好正咁嘅一種感覺。 所以我真係覺得你想剝削人哋，都留翻條路俾人行咯。 你留翻條路俾我哋成個香港行。 啱啱啲大舊掛講，即係外國有啲即係啱啱即係收工時間啊，有小販啊之類，或者有音樂。其實香港其實係咪有過曾經？其實有過嗰個廟街。 啊，有個，唔 係之前呢啲我係不嬲都有嘅嘢，同埋啲鬼佬成日去要廟街 Temple Street 去睇，唔係睇劉德華，係睇小販啊嘛，睇人唱歌啊嘛。係。點解而家啲唔見曬嘅咧？又 係咯， 係嘛？同埋呢啲係唔係香港話以前係啲人唔會自發管理？你廟街自己有好有秩序噶嘛，係嘛？ 但係其實會唔會係對於我哋香港嘅旅遊業而家已經開始 cater 到一班人， 嗯、 就係淨係嗰班人。而家就所有嘅旅遊嘅嘢咧，我哋就覺得我哋要照顧大陸客嘅、 嗯。 我哋唔係話去睇緊我哋點樣去做一個多元化旅遊，去吸引更多人嚟香港去了解我哋嘅 culture。嗯、我哋依個會唔會其實都係旅遊政策嘅一個失敗咧？ 佢哋而家政策就係要起一嚿嘢，你特登搭車去，而嗰嚿嘢起得室內，好容易管呢個商場啊嘛，而唔係啲小販檔，即係有機生成嘅景點啊嘛。我覺得呢樣咪賴嘢咯。我之前都講過啦，即係大嶼山入面，你明明有個睇遊樂地方，你要特登起個咩觀景台。起乜鬼嘢啫？你唔搞佢咪得咯？ 但系嗰啲就系一车车咁车你过去噶嘛， 嗯、 就系啲人嘅车咁就全部过晒去啦、嗯。人哋嗰啲中意自己去发掘啊，因为你发觉其实呢个系大陆嘅 tourist 同埋呢个外国嘅旅游、嗯，我觉得系有一个分别喺度，好明显嘅。就是、大陆客咧好中意一群人，我以前搞呢啲嘢，我要做大陆客生意嘅时候咧，但系佢外国咧，你个 IT 咧一定要爆。你千祈唔好俾少時間佢有自由空間， 好俾自由， 中意 佢唔知有自由噶。 哇！我幾年前你叫我安排妥得， 我已經後反下，我要安排自己 move。 即係佢又覺得咁樣，佢又想係好 full 嘅，但係反而做鬼佬，佢覺得喂你俾啲空間我啦，我窒息啦，大佬，我想自己出去玩啊，感受下個地方，即係 feel 下呢個地方。咁所以就係中國人嘅咧，我覺得好 itinerary 嘅，即係我講過哇。今日會做啲咩 ABCD？ 咁外國旅行可能外國人嘅旅行，即、當然係呢個係一個比較籠統嘅講法啦。 嗯， 係真係想感受嗰個地方嘅生活嘅。 嗯， 咁所以如果小販政策做得好啲嘅話，我哋其實都可以令到可能香港嘅旅遊業有翻少少多 生機啊嘛，有翻少少啊嘛。 但係其實佢都可以好重點咁去一個夜市㗎，去一個市集㗎。呢、個係你有冇辦法去 channel 翻即係嗰個國內嘅遊客佢個期望啫嘛。即係你唔使佢自好自由㗎，即係就算係咁、我哋呢幾個鐘咧就去即係台灣咁自強夜市嗰度咁。 咁師大夜市 一樣啫嘛， 可以咁做。 即係我覺得其實咧，香港啲官員其實從來都好古怪。不過香港嘅文化從來都好古怪嘅，即係唔去揾自己嘅特色，淨係咧去 fit in 人哋想點。其實遊客嘅心態係可以被塑造噶嘛，你建立好你自己嗰個文化嘅獨特性，人哋嚟就係睇你嘅獨特性噶嘛。 其實大陸啲人去新疆都係咁啫，去新疆都係想 食羊肉串啊嘛，想食。 係咯，因為我幾搞笑，我幾嬲，即係早兩日咧喺咁啱睇啲互動新聞台咧，成日喺度 loop 緊，其中一單新聞就係話咧，旅遊發展局咧覺得想重塑翻即係遊客嘅經驗。即係唔好再淨係嚟去買啲國際化嘅嘢啦，重塑翻佢哋嚟香港本土旅遊，即係見證本土文化呢個經驗。咁佢影住咧就係、是、啊帶佢哋去翠華茶餐廳飲奶茶。我心谂都得，咁但系点解你要一方面抹杀晒我哋嘅街头文化啦、小贩啦、广东话啦、然后就去重塑一啲好人工化嘅本土经验俾佢咧？ 真系好人工化，翠华又咁人工化。 呢度对面有间喎，呢度我唔会食噶， 唔会食嘅， 一定唔食噶，大佬。喂、但系其实啱你讲呢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佢哋即系可能啱我哋有节目叫做旧思好啲咧，其实佢哋去经历香港文化咧，就系、是、睇香港八九十年代嘅港产片啊嘛。其实我觉得好似有套戏咧，唔知系咪有吴孟达，好似做即系做小贩之类噶嘛。 佢哋经常挂， 佢会惊，即系点惊讶？其实即系话喂，点啊睇嗰时到香港，你有小贩咁得意啊，即系条街咁有活力，点啊嚟到香港会食翠华嘅咧？系咪先？啲鱼蛋档嘅车喺边度啊？因为成日有啲镜头要走鬼之类咧，即系阿爸阿妈拉住个仔啊，走啊走鬼啊！ 以前经常性会有呢啲情况。 喂，佢哋唔会奇怪咩？诶，为什么香港这个鱼蛋村咩不见了？再去哪里咧？咁样咁即 系 好神奇嘅、 社会啊，佢以为成个旺角都系有。我呢個 OK 嘅，有啲方面。咁但係咯，呢個係一個，即係我都同意小麗嘅，係即係佢個 expectation 係你可以去 frame 嘅，你可以去慢慢塑造，同埋真係我覺得香港呢啲咁嘅文化咧，就算而家好多內地生活喺香港都想尋找嘅，都真係好想尋找，但佢揾唔到。所以佢變咗好多人對香港其實冇乜歸屬感，佢已經覺得係一個越嚟越咦， 所以結果咪就係嚟買化妝品啊、手袋啊咁咯。 所以佢哋都唔會 respect 香港，所以我哋覺得有時吸引咗內地，其實香港人唔係話大陸人好冇質素，而係俾香港呢個旅遊業嘅地方吸引嘅大陸人落嚟咧，嗰批大陸人咧就真係可能最冇質素嗰班，因為佢真係落嚟買嘢。 齋買。 嚇，佢有好多，但係我有好多人好想好想感受呢個 culture 啲文化，佢覺得唔會嚟香港咯，嗰班人。 唔係呢啲文化已經唔見咗。 嗰班唔會嚟，佢寧願去新。 所以其實唔係我講真嘅，唔係大陸遊客冇質素，係你班官員冇質素。你犧牲咗自己嘅本土文化同埋獨特性咧，係去遷就當你係 shopping mall， 當你係工具嘅一班人啊嘛。咁佢梗係有佢自己嘅地方文化噶嘛，唔係佢低質啊，係你低質啊。 你咁即係去飛。 喂，講到呢度，我哋去到即係第二節尾聲咧。嗱，不如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就即係大家睇一睇段片先翻嚟。唔該，嗱，我哋個 break 先。